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琴日讲咗经嘅序文啦。序文之中呢有六种成就讲完啦，而家呢就係讲呢1250个大比丘啊，佢嘅道德以佢为佢个行为显佢个慧同埋歌颂佢嘅德。呢1250人係大比丘，不但是大比丘，而且是皆是无漏地阿罗汉。不但是无漏地阿罗汉，而且是佛子至持善超之友，能依国土成就威仪，从佛展能妙堪慧足，严正毗利宏奋三界，应生无量道脱众生，八济未来如诸尘累。你看看这些比丘几咁超越，各位都知道阿罗汉是圣人了。阿罗汉这几个字呢就显他的位，佛子至持呢以下通通是赞叹他的道德，皆是就是说1250人之中没有一个不是，每一个都证得无漏的人。什么叫做有漏，什么叫做无漏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有没有人知道啊？有啊，有漏即是说有烦恼，流落这个生死苦海叫做有漏。无漏呢即是停了烦恼，证了阿罗汉果，超出三界的圣人。那这1250人之中每一个都是无漏的阿罗汉，而且不是普普通通的无漏阿罗汉，而且是佛子子持善超之友的。阿罗汉呢就是印度话，含有三种意思不分。第一呢就是无生，第二呢就是刹刹，第三就是应供。印中做比丘的时候呢，因为布摩啊，所以成了阿罗汉呢就超出三界，而证得这个无生理。所以阿罗汉一个意思叫做无生。印中受这个比丘戒是破这个恶，结果呢就可以超出这个三界，杀这个烦恼贼，因此叫做杀贼。讲到杀，这个杀字呢就是毁灭对方，毁灭对方呢是在佛教来讲是不许可的，但是在某一种情形之下呢，看看对方是什么了。对方如果是有情的有生命的呢，我们绝对是不可以，但是如果有害于大众的呢，那我们亦可以大开杀戒。有一次天帝释问释迦牟尼佛，他说杀什么是佛许可呢？杀什么佛赞叹啊？答案是什么？佛说杀亲恒心佛许可， 殺親恨心發歡喜，殺親恨心發會讚歎。所以呢，阿羅漢呢就是不但殺呢個親恨心，而且殺呢個貪嗔痴慢邪見，通通殺曬。所以叫做賊殺賊。點解？因為貪嗔痴慢而種種煩惱啊，等於賊咁樣會損害我哋發生為命啊。所以呢，我哋就要殺咗佢啦。殺咗佢之後呢，就然後可以超出三界嘅。所以因中破惡呢，果上就證咗阿羅漢果，就叫做殺賊。其次呢，因中係黑事，係受人供養。咁啊，因中雖然受人嚟供養啊，但係道德呢，道行呢，未得超越生死啊，未能夠恬靜奮鬥，因此受人供養呢，就應該慚愧嘅。但係現在證咗阿羅漢果呢，已經恬靜一切煩惱了。所謂一切煩惱並不包括無明塵沙惡，只是恬靜這個見思三界的煩惱。因此呢，他呢 是三界的福田，應該受人的供養。所以呢，這些大阿羅漢呢，就是又叫做無生實察應供。大家都知道阿羅漢是小乘人，是自利的。但是這些大阿羅漢呢，是佛主，佛主主持。為什麼他是佛主主持呢？因為他是大，本大、心大、事節大、行大、定大、智慧大、正大，一切都大。乜嘢叫做本大呢？咁《法華經》裏邊話，佢話佛子所行道啊，善學方便故，不可得思議。知眾拗小法，而慧於大智，是故知菩薩作聲聞言覺。是眾有心讀，悠然邪見相，我弟子如是方便度眾生。讀呢段經文呢，我哋就知道呢啲大阿羅漢呢，通通係大菩薩嚟嘅。不過佢為咗度呢個小根基嘅人呢，因此佢示現呢個聲聞言覺嘅身，而且呢好似有貪嗔痴心讀咁樣，又好似咧係外道嘅邪見相咁樣。為乜嘢佢要咁做呢？目的係方便度眾生。由此可以知道呢一班大阿羅漢咧係本大，本例係好大。其次咧講法心，呢啲阿羅漢法心不但係求自利，而且係為利益一切眾生。好似阿能正法偈嗰陣時咧，佢話將此出生心奉塵策，是則名為報法因。呢個就係法三大啦。第三咧係事節大。咩叫做事節大呢？即係話佢已經發心好耐好耐啦。《法華經》裏邊有話：我以阿能同在空王法所，發菩提心。舍利弗尊者亦話：我曠劫以來心見清淨啊，以是受生而行河沙。衰菩提尊者亦話：我曠劫嚟啊，心得無礙，自益受生而行河沙。初在母胎啊，即知空寂。富流羅尊者亦話：我曠劫來辯才無礙，宣說苦空，心得實相。你想想，宣說苦空是普通的小乘人可以講得到，心得實相呢，不是大菩薩沒辦法做得到的。 甚至到二时乃至行沙而来，闭目发梦，我依众中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你看看这些是不是大阿罗汉呢？所以呢佛经称他做大，其次呢就是行大，行就是修行，自利行，利他行。所以经里面说善超之有，而能应生无量，度脱众生，不滞未来而知尘累者。超越之有就是有智慧，度脱众生就是有福德，福慧双修，所以叫做行大。各位，如果你发心修福修慧，又是行大哦。定大，嗱，你话我知道啊，我都入定噶，我都坐打坐噶。但虽然你哋打坐咧，未必可以叫做大。点讲咧？咁大咧就是不但入一种定，而且入好多好多定。我哋而家一种定都未定得落嚟，系咪啊？一坐低咧就打妄想噶啦。咁但系咧呢啲大阿罗汉啊，佢得好多好多定，响《二云三昧经》里边话，迦摄尊者能够入二万三昧，舍利弗能够入三万咁多三昧，须菩提入四万咁多三昧，而且佢个三昧咧都系以首楞严王大定相应嘅，因此呢班人咧系定系大。其次呢就是智慧大，智慧大家知道在佛教来讲有一切智，有道种智，有一切种智，是不是啊？有实智也有权智。那这一班阿罗汉呢，如果在普通的阿罗汉来讲呢，所得的只是一切智，是明白一切法皆空的这种智慧。但是现在这一班大阿罗汉呢，他不但得到一切智，而且他得到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因此所以呢他的智慧是很大哦。咁啊，等二富流罗尊者话，佢具足四无外变，呢、这个就系虔智，能够心达实相咧，就系、是、实智，有虔智，有实智，而且虔实不二，呢啲就系智慧大。哦，咁啊，乜嘢叫做实智？乜嘢叫做虔智咧？咁大家知唔知道啊？真实的智慧，真实智慧去了解这个道理的就是实智，去了解众生的根基的呢就是虔智、哦、明白了佛所证的佛性、啊、明白自己本具的佛性，证得这个本觉理呢，这个叫做实智、啊、这种实智呢只有佛道才有的，声闻是没有的。但是现在这帮大阿罗汉声闻弟子他有实智、哦、那显然这个就是佛道在内的了，所以说他智慧大。其次呢是正大，因为见实意志是能正，增着两种道理呢是所正、哦、迦摄尊者呢他能够证得三德秘藏，这个须菩提尊者呢能遁入二内保命空海，这些都是正大。第八呢是感应大，这些大阿罗汉能够应生无量，度脱众生。我们知道小乘人呢，我现在问下你们一个问题了，小乘人可不可以应生呢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？有人说可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抑或唔可以嘅？究竟 no， 抑或 yes？ No， no， yeah。小圣人是不可以应生，小圣人只是得意生生。意生生是什么呢？随意而生，是不可能应生的。但是这班大阿罗汉是应生无量度脱众生，证明他是大菩萨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是感应大。其次呢，神通大获。神通，各位学法想不想有神通啊？想？不好想。真的不好想。因为神通呢，如果你不想它，你修到这种程度呢，自然通呢，这个是正当的。如果你的动机学法是为了求神通呢，这个动机就不正了。甚至有些人呢就说，我有神通啊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告诉你听，我有神通，你信不信啊？千祈不要信，千祈不要上当。有神通的人绝对不会告诉别人，告诉你听的那个就是假假地的。佛教学佛的目的呢，不是在依靠神通，不应该靠神通。我昨晚讲故事已经讲过了，有神通呢一显现了呢，即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不要蛊惑大众。所以各位学佛呢，你学佛靠福、靠智慧、靠舔烦恼、靠出三界、靠去阿弥陀佛世界都得，求神通就不好了。因为为什么？一求神通呢，魔鬼就会来参你，比魔鬼得其方便。这个部经是在五十重阴魔里面，都是有很多修行人呢，是因为想得到神通，所以魔鬼就现这个神通来为他说法，于是呢就堕落了。但是这一帮大阿罗汉啊，不但是有神通，而且很大。所以目见莲尊者说，宁为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，言明清净自在无畏。不只释迦牟尼佛赞叹我神通第一，十方如来都赞叹我神力是自在无畏的。这个是证明这帮人是神通很大。第十是慈悲大。慈悲，讲到慈悲有几多种啊？有没有人知道慈悲有几多种呢？讲啊，应该有人知道的。有几多种？有三种。有三种哦。第一种就是我同你学法而产生的慈悲心，是生言慈，生哦，众生的生。众生的生，生言慈。即是说我们明白了佛法，知道我们众生是苦恼，自己苦恼是要修行，其他众生一样是这么苦恼，我们一样要教他修行，等到大家都脱离这个苦，这个叫做生言慈。或者我们看到某一类众生，尘肺的、贫苦的、疾病的，很苦恼，我们产生的慈悲心去帮助他、救济他，这个又是叫做生言慈。但是这种慈悲呢，见有你有我，我是可以救济人的，你是被我救济。甚至有些人呢就说，你啊，如果不得我呢，你老早就死了咯。那么清功啊，居功啊，这些是叫做生言慈，有执着的，有行道的。 OK， 第二种呢叫做化言慈。化言慈是什么呢？化就是指五音 落入十二次十八计种种的法，即是说四谛、我们这个身体是四谛五蕴所组织而成的。在二乘圣人呢就知道呢这个身体呢是空的无我的，但他认为组织身体这个五音呢色受想行识是有的、因为众生有这个色受想行识、所以就组合这个说 开望的身体，因此就作业就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就受苦无量，为了令一切众生离开苦恼，因此呢就要度众生。他认为还有这个法存在的、这个叫做法缘慈，缘这个法而产生这个慈悲。第三种呢叫做无缘慈，无跟你呢是没什么关系的、有些人呢是很好心的去帮助人，帮助谁啊？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咯、帮助自己认识的人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。但是法菩萨的慈悲呢是不需要行与自己有关系的，法菩萨的慈悲呢是平等救济一切众生，叫做无缘大慈，跟你无关系的，但是他都平等救济给你的快乐，叫做无缘大慈。同时呢他见一切众生都是很苦恼，好像自己的仔女一样去爱护，不除他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的法性同埋佛所证的法性一样一样的同体，同一个体性，因此呢你的痛苦就是佛的痛苦，佛的慈悲就是你的慈悲，是同体的，因此呢叫做同体大悲。这一种叫做是菩萨的佛的慈悲、生缘慈呢是凡夫的慈悲、如果我们社会上有生缘慈的话呢，就可以大家互爱互助互相合作。如果我们大家都明白法缘慈的话，大家都有这个、智慧去破除这个我执的了。如果大家都实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话，大家都是菩萨，这个社会就得救了，这个世界就会永远永远和平幸福了。可惜我们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什么都未识呢，因此这个世界呢还是立立乱、但是这些大阿罗汉呢是慈悲大，慈悲大到怎样呢？好像阿能尊者说五族恶世世先入，而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依此取泥污。五族恶世世先入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五族。五族是什么话？知不知道？大家都识啦，念弥陀经念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众生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命族，还有呢？真是考到我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劫族是不是？是啦，众生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命族、劫族，就是五族咯。我们所居住的娑婆世界五族恶世，五族恶世个个都要走开要离开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阿能尊者说他誓愿先入，被人家打冲锋先入这个五族恶世。入五族恶世做什么？度众生。如果有一个众生未成佛，他始终都不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因此证明阿能尊者现在就是在这个世界。可能你隔离那个就是阿能尊者，可能这帮师父中就有阿能尊者， 嘅去誓言嘛，永遠度眾生嘛，喺呢個五濁惡世，我哋現在係最係惡五濁惡世最惡毒作嘅時候，咁啊，安樂尊者當然喺度啦。第十一説法題，哦，呢等呢啲大阿羅漢啊，得到四無所畏，能夠觀機切救，辯才無礙。好似舍利法尊者嚇問一句説話咧，能夠七日裏邊作思考。富流羅尊者咧係先是苦空，辯才無礙，呢啲叫做説法大。各位，我而家都喺度説緊法，係咪？但係我未説法大，有時講講下唔記得咗，係咪？有啲咧自己都仲未識，不過我而家就係識咁多講咁多係咯，係咪？不是大，是說法，不是大，但是呢一班大阿羅漢呢，他呢不但有實智，不但有虔智，而且有實智，虔實不二，這麼大的智慧去說法，知法知機，所以叫做說法大。說法既然大，當然利益就大咯。現在我是在說法，那你們得到什麼利益呢？我不知道有冇得到利益呢？咁有啊，都好，咁都好，都唔會浪費各位嘅時寶貴嘅時間嚇。希望咧，就算得唔到，現在有啲乜特別好事啊，都種落咗善根，種落咗善根咧，始終有日咧係發現係有福有慧，始終有日成佛嚇。咁呢個就係利益哦。但是这帮阿罗汉呢，他能够未发心者令他发心，发心者令他增长，增长者令他成熟。但是现在我讲这部经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令到你们发心学佛呢？ 有。 有。譬如说我说要戒杀放生，要持五戒，有没有人发心受五戒啊？ 有。 有。OK。老实讲，我哋听闻一句佛法咧，放喺心里边，哦，能够喺日常生活里边谂到咧，做到咧，就系真实嘅利益。如果你听咗明白咗好多佛法，唔能够去做咧，系得唔到好多利益嘅，哦。所以咧，讲经嘅人咧，又希望听经的人发心，听经的人呢也希望得到利益，但这些大阿罗汉呢真真正正令所有众生得到利益，叫做大。第十三呢，见熟大。因为见熟是什么呢？你不要说已经出了家了还有什么见熟，出家都有见熟，出家见熟叫做法见熟，法法的法，以法法的大家学法，就大家是志同道合，所謂見和同解啊，呢、這個戒和同修，哦，呢啲咧就係、是、見熟，和係相似就係見熟。呢一啲大阿羅漢啊，佢不但講道眾生，而且咧設辦法度度關懷呢啲眾生，令呢啲眾生咧係得到法益，願意追隨佢，到處聽佢説法，到處追隨佢去行菩薩道，呢、這個叫做見熟大。第十四係果大，果就係正啊，有修就有正，正咧係有凡正。有妄正，一開始我講呢、這個二類物因修正呢個正，我咪講過咯，係有憤正有妄正，係咪啊？咁啊，阿羅漢咧藏屬於藏教，藏教咧只係憤正，唔能夠妄正。但係現在呢一班阿羅漢啊，佢得到妄正，等而《法花經》受記咧，舍利弗當嚟作法叫做花光而來。迦摄尊者将来作法咧，叫做光明而来；须菩提尊者将来作法叫做明相而来；迦精贤尊者作法叫做阎罗提金刚法；目犍连尊者 將嚟叫做摩多摩羅拔精騰香法，富流精者成法，富流羅精者將嚟成法，叫做法明而來，叫層二五比丘啊，叫做普明而來。阿能精者咧，嚇佢而家咧係是仍未證阿羅漢果，但係佢將嚟始終係成法嘅，叫做生海慧自在通往王，通往而來。羅喉羅，羅喉羅係邊個啊？是啦，释迦牟尼佛的仔，将来他成佛叫做七宝花佛。提拔多是谁？提拔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佬，害佛的、哦、但是他将来成佛呢叫做天王如来。那南众可以成佛，比丘可以成佛，比丘你可不可以成佛啊？可以。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将来成佛呢叫做一切众生起见而来。耶斯陀罗将来成佛呢叫做具足千万光明而来。你看看这些大阿罗汉、将来都是成佛的，而且已经被佛受记成佛的了，所以叫做果帝。大阿罗汉不但是实察应供无生，而且本帝、三帝、智慧帝、神通帝、慈悲帝、修帝、正帝、果帝，乜都帝，因此叫做大阿罗汉。Okay.